写上假遗忘当收藏，停住时光看青春花多美，有喜有悲风景没有后悔，爱过谁恨了谁放下就别受罪，多少成长流多少眼泪，往后时光留青春花余味，花香几回精彩这些年岁，就算有不完美都是爱的纯粹，我的命有爱相陪。爱有多难，爱多痴狂，我牵挂，我害怕，我伪装，谁回头望有遗憾都抛下，停住时光看青春花多美，有喜有悲风景没有后悔，爱过谁恨了谁放下就别受罪，多少成长流多少眼泪，往后时光留青春花余味，花香几回精彩这些年岁，就算有不完美都是爱的纯粹，我的明天有爱相陪，追回时间拥抱来不及的安慰，一夜不眠如果你会不会，青春花开终会谢，花美再勇敢爱一回，多少挣扎流多少眼泪，回顾时光最青春花香味，我无所谓花落也无可悲，人生多有智慧也抵不过心碎，那些玫瑰 来自黄小琥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叫做《青春花》，也是来回忆自己青春的一些往事，包括爱情啊，包括自己的好朋友一些故事啊。下一首是来自这位叫做来看一看，这位叫做郝云啊，也是在这个春晚上咱们有好像看过他演唱的一首歌，群发的短信我不回，好像是他演唱的这首歌啊。那么今天带给我们的这首是叫做《去大理》，来一起感受一下。 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笑过，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想起去大理，路程有点陌生。 色越辽阔，心里越寂寞。不知道谁在何处等待，不知道后来的后来。 来自郝云的《去大理》，怎么样？听了以后有没有一种在丽江晒着太阳慵懒的感觉呢？好的，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疯狂特购，点击下方的听主播来与我进行实时的互动，点一首你想听到的歌曲来送给自己或者是亲朋好友都可以。另外呢，疯狂特购的购物商城也已经开通了，商城里有红码头的专场，里面有将近20多种的红酒，保证每款都是正品。如果有朋友感兴趣的话，可以点击下方的逛商城来查看你购买的商品。边听广播边购物，继续来听到的是龙飘飘的《阿里山的姑娘》。哎，好像今天有放很多这种关于各个地方民俗的歌曲，来听这首《阿里山的姑娘》。 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呀，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

桃园义气到此处寻根，从布衣百姓到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从这里开启他的传奇一生，为水晶注解留下不朽巨著。李道元从这里出发，游历华夏千山万水，诗人贾岛在这里推敲苦吟，六祖禅师慧能，易经大师邵雍从这里开宗。千年文化积淀，八方文化交融，您现在的位置是千年古郡德信涿州，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涿州之声，涿州之声。 好音乐九五九， 只要你在我身旁。 前奏，动人的音律，音乐留声机。 是周玲，现在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梁汉文的粤语歌曲《好朋友》啊。同时呢，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那么根据市气象台发布的消息呢，北京地区已经超过有40天没有出现有效的降水了，因为这个水汽条件不足啊，今年冬季的初雪还不会在本周到来。现在北京有部分的湖面和河道已经结冰了，但冰面较薄，还没有冻结实，请大家不要轻易的到这个冰面上玩耍。另外呢，本周的天气以晴到多云为主，北风将频繁的到访京城，蓝天有望和大家常相伴。好，接下来要听到的这一首是来自牛奶咖啡的《不想说再见》。 爱 咖啡的不想说再见啊、下一首是来自光良的第一次啊。那这首歌其实是我在高中的时候，也将近十年了，听过这首歌光良的第一次啊。但是这首歌呢，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哇，光良的声音除了可以唱童话这样忧伤的歌曲，也能唱这么活泼这么欢快的曲风的曲调的歌曲啊。另外呢，我觉得这个第一次也是对于我来说有很重大意义的一首歌曲，因为这首歌呢，当时我在当时校园的广播电台啊放的这首歌也是开启了我的第一次播音，所以这首歌光良的第一次来送给大家，也送给我自己。 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是没有分开过。

成我们最美丽最美丽的回忆。 狙击的好想好想，其实啊，在娱乐圈当中有很多像古巨基这样既会演戏又会唱歌的这个明星啊。那在昨天晚上的腾讯星光大赏的颁奖礼上，徐璐呢因为电影《闪光少女》获得了年度新锐电影演员奖。那在上台发表获奖感言的时候，针对一直以来关于她是数字小姐的传闻呢，徐璐含泪表示啊，我会向大家证明我不是网上说的数字小姐。那么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徐璐献唱的电影《减法人生》的主题曲《夜空中最亮的星》。这首来自徐璐演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有没有打动你呢？和这个张杰还有逃跑计划演唱的歌曲有什么样的不同的风格呢？那我觉得徐璐的演唱更加的小清新，更加的小女生一些，也希望她今后的演艺道路，包括今后哪怕是进入到这个演唱啊，或者是这个领域的话，也希望他的路能够越走越好。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刘德华的《我和我追逐的梦》。 在每个港口只能稍作停留，喜乐和哀愁今生不能由我， 带我停停走走。孤独已久，我希望你能靠在我的胸口，却不愿死心得到你的温柔。人群之中装作冷漠，泪不敢流，让命运牵引着我南北西东，换世界兵换你和难分难舍，和谁在为我守？ 刘德华的歌声当中，这一时段的音乐留声机就到这儿了，不要走开，继续锁定 FM 九五九。接下来会有我们的帅哥主持人慕言来为大家主持，音乐留声机啊。好的，最后来送给大家一首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我们接下来12点再见。 交集，错过多可惜。 遮住你的眼睛，又不让你知道去哪里。